情将我点燃，我开始变成你手中的烟。你轻轻地将我含在唇间，我的身子弥漫了你的烟。你漫不经心燃烧我的生命，我也心甘情愿做你的烟。也许你不经意的一个微笑，我就义无反顾地来到你身边。你说过今生与烟为伴，你说过女人如烟你习惯，你说过聚散离合随遇而安，可我来世还要做你手中的烟。想我了就请你把我点燃，任我幸福的泪缠绵你指尖，化成灰烟没有一丝遗憾，让我今生来世为你陪伴。将我点燃，我开始变成你手中的烟。你轻轻地将我含在唇间，我的身子弥漫了你的烟。你漫不经心燃烧我的生命，我也心甘情愿你的眼。也许你不经意的一个微笑，我就义无反顾地来到你身边。空气中寂寞在悄悄蔓延，就算我化为烟